阿弥陀佛。 阿弥陀 佛。课本请翻到第27页。讲义请翻到讲义15的第4页。如有一类得念住故，复有一类得正断故，得神足故，得诸根故，得诸力故，得觉知故，当知一耳。我们上次依讲义15第3项解说四正断等五种法门，四正断已经讲解完毕，我们正在讲解四神足。依俱舍论与顺证理论讲解四神足完毕，我们现在继续依大毗婆沙论讲解四神足。请看讲义15第4页第10行。毗婆沙云，能为神妙功德所依，故名神足。若广分别，如大婆沙百四十一说。在大毗婆沙论第96卷说，欲勤心观三摩地，能够作为神通等灵妙功德升起的所依之处，所以就称名为神足。详细说明四神足呢，可以参考大毗婆沙论第141卷。一制度论云，摄心安隐于圆中，故名如意足。在大制度论第19卷中说，能摄持心安隐专注于所缘境，称名为如意足。又云，行四正勤时，心小散故，以定摄心，故名如意足。制度论又说，修行四正勤时，精进力多，定力弱小，心就容易散乱，所以要修定来摄持心，使心调柔，所以就称名为如意足。又云，智、定、力等所愿皆得，故名如意足。修行人修行四念住观，得到了智慧，又修四正断，由精进力故，智慧增强，定力弱小，于是就修四神足，来得到定力摄心，使令智慧力与定力均等，心中有所希愿，都能够如意而得，所以就称名为如意足。据说如彼，以上所说呢，就如彼制度论而说。一于伽云，问何因缘说明神足？讲义少了一个足字，请加上去。答：如有足者，能往能还，腾跃勇健，能得能证世间所有殊胜之法，是殊胜法说明为神，彼能到此，故名神足。在《瑜伽师地论》第29卷中提问说，是什么因缘称名为神足呢？先约世间法来解说。如同有足的人要往远处去，便能走到远处，要回到原处，又能走回原处，要跳跃到高处，便能跳至高处，非常的勇猛健全。欲勤心观三摩地也是如此， 由此三摩地，便能得能证世间殊胜之法，也就是神通。而世间殊胜之法就称名为神，彼欲勤心观三摩地，能证得此世间殊胜之法，所以就称名为神足。广说乃至能得能证出世间法，由出世法最胜自在，是最胜神。彼能证此，故名神足。再约出世法来解说，由四神足的禅定为依止，修学圣道，便能证得出世间圣道法。由于出世间圣道法是最殊胜最自在，所以是最胜神。彼四神足能证此出世间法最胜神，所以就称名为神足。广说如彼，详细呢可参考论文所说。遍体性者，大小诸教皆用三摩地为体。三摩地的字体在大圣小圣教都共许是以三摩地为字体的。言诸根诸力者，为五根五力，即信静念定慧。经文说得诸根故，得诸力故，是指37道品中的五根与五力，就是信、精进、念、定、慧、五法。修行人由于修四念住、四正断以及四神足的瑜伽行，便于佛及佛弟子所证的圣义地升起了清净的信心。此清净信能够增上圣道，以及能够增上精进、念、定、慧四法，所以就称名为信根。由于对圣道的清净信心，为了觉悟圣道，于是便升起了精进行。此精进行能够增上圣道，以及增上念、定、慧三法，因此称名为精进根。由精进行于四念住观升起了明了不忘失行，就是念。此不忘失的念行能够增上圣道，以及增上定慧二法，所以就称名为念根。由于不忘失的念行，心中不散乱，升起了心一静性的定行。此正定行能够增上圣道，以及增上慧，所以称名为定根。由正定行便能升起简择的慧行，此慧行能够增上圣道，所以称名为慧根。一俱舍论，何缘信等先说为根，后名为力。由此五法一下上品分先后故，又一可屈服 不可屈服故。在《俱舍论》第25卷提问说，是什么样的因缘信静念定慧先称名为五根，后来又改称名为五力呢？回答说，信等五法在力量低劣的下品时就先称为根，后来因为努力修习信等五法，使得力量增长强大，到达上品时就改称名为力，又因为在下品时可以被所对治法屈服，就称名为根，在上品时不能被所对治法屈服，就改称名为力。譬如说，在下品时精进的力量仍然会被懈怠所屈服，因此就只能称为精进根，到达了上品时精进的力量不再被懈怠所屈服，就改称名为精进力。一顺正理云，何缘信等力根力名以增上故，难屈服故。在顺正理论第71卷提问说，是什么因缘于信等无法安立根与力的名字呢？回答说，根有增上的意思，就是信等无法都能够增上圣道，并且前法能够增上后法的意思，所以安立根名。力是表示难被所对治法屈服的意思，由此安立力名。何缘此五先说为根，后名为力，由此无法依下上品分先后故，又依可屈服不可屈服故，下品信等势力劣故，尤为所致同类屈服，上品翻此故得立名。又提问说，是什么因缘信等无法先称为根，后来又称名为力呢？回答说，由于信等无法的力量在下品时就先安立根名，后来成为上品时再安立为力的名字，又因为他仍然可以被所对治法屈服，就安立为根的名字，后来善根的力量增长，不再被所对治法屈服，就改名称为力。因为下品信等无法力量低劣，所以仍然会被同类的所对治法所屈服，因此得到根名。上品信等无法力量强大，为屈服所对治法而不被屈服， 就改称名为利。毗婆沙云，是用增上，故名为根，难可摧至，故名为利。在《大毗婆沙论》第96卷说，因为性等无法，有增上出世法，以及前法有增上后法势力的作用。譬如性能增上后面的净、念、定、慧四法的势力作用，所以称名为根。有性等无法力量强大，故为外力、邪法以及烦恼所摧毁制服，就称名为力。一制度云，软制心得故名根，力制心得故名力。在制度论第19卷说，修行人修学四念住，在观至心力软弱低劣的时候，所得的性等无法就称名为根。当观至增长，心力名力强大的时候，所得的性等无法就称名为力。又云，于知众生根中得自在方便力，故名为根。五力增长能破烦恼，度众生得无生法忍，是名为力。查大制度论，名为根是名为知根。在制度论中又说，菩萨得到了性等五根，就能够善知众生诸根相。菩萨于了知众生诸根相中得到了自在方便力，就称名为知根。菩萨得到五根以后，又修行使令五根增长，能够自力破除烦恼，又能够利他度化众生，使令证得无生法忍，就称名为五力。复次，天魔外道不能阻坏，故名为力。查制度论，阻字是个举字，举字呢有败坏的意思，也有阻碍的意思。菩萨成就了性等五力，天魔与外道都不能阻止，不能破坏菩萨的善根，就称名为力。据说如彼，详细的话就如同彼制度论所说。一瑜伽论，增上义故说明根，难服义故名力。据说如彼。在瑜伽师地论第29卷说，性等无法都有增上出世间法以及前法增上后法的功能，所以就称名为根。又此性等无法，天魔外道与世间法以及烦恼缠都不能屈服，并且有大势力 能够摧服一切魔君的力量，能震诸漏涌尽，所以就称名为力。详细如笔论所说，显阳杂集一同于且，显阳顺教论与杂集论对五根五力的解说与于且论相同。变体性者，大小诸教皆用性等五法为体，五根与五力的字体大小圣的教义都共取是以性净念定慧五法为字体。言觉知者，谓悉觉知，即念则法精进喜安定舍觉知。经文说得觉知故，即是三十七道品中的七觉知。七觉知就是念觉知、则法觉知、精进觉知、喜觉知、清安觉知、定觉知与舍觉知。由修习七觉知能入见到位，其中念觉知是觉所依之，由于细念的力量能够使令所修的善法不忘失。譬如修四念住观，由于念的力量便能安住于四念住，远离愚痴，升起念觉知。所以念是觉悟真理的依止。则法觉知是觉的自体知，则法是以智慧观察检责诸法的真相，也就是觉的自相。譬如修四念住观，就依四念住的观慧来检责寻思四察身受心法的真实相，升起了则法觉知。精进觉知是觉出离之，于则法觉知发勤精进，便能够出离烦恼与颠倒。譬如修四念住观，由精进的力量便能够对治四种颠倒，证入圣道，升起精进觉知。喜觉知是觉利益之，由精进觉知远离烦恼，证入圣道，心中升起殊胜的欢喜心。譬如大圣菩萨证入初地，就称名为极喜地菩萨，这是相同的意思。喜是觉悟圣道所得的利益，升起喜觉知。安定舍三觉知是觉无染之，由此清安故不染污，依此定故不染污，舍是不染污体故， 因此说这三支是觉无染支。由于喜觉支身心清安，远离粗重，粗重为因，就不能修学善法，而能生杂染。清安可以对治粗重，所以说有此清安，故不染污。升起清安觉知，由清安觉知便受用快乐，由乐故心定，依止于定，转得转依，所以说依此定故不染污，升起定觉知，由定觉知能灭贪与忧，能住增上舍，所以说舍是不染污体，升起舍觉知，这就是七觉知。一婆沙云，住如实觉，故名觉知。在《大毗婆沙论》第96卷说，这七支法能帮助无分别智如实正觉胜意地相，他们是如实觉的因，所以名为觉知。问：觉知者是何意耶？提问说，安立觉知的假名是要全表什么意义呢？为能觉悟，故名觉知；为觉知之，故名觉知。回答说，假名觉知全表两种意义。第一种意是为能觉悟，故名觉知；第二种意是为觉知之，故名觉知。好，下面分别解说这两种意。有座是说，是能觉悟，故名觉知。问：若尔即因一是六非。答：六是觉知，能随顺觉，从圣而说，亦名觉知。有一种说法是能觉悟的智慧，所以称名为觉知。提问说，如果能觉悟的智慧才是觉知，则七觉知中只有则法一知是自体，是智慧，所以是觉知，其余六知不是智慧，因此不应该立觉知的名字。回答说，其余六支能够随顺帮助则法觉知，如实觉悟，胜意地相。因为在正悟胜意地相中，则法觉知最为殊胜，因此其余的六支也就跟从则法觉知称名为觉知了。复有说者，是觉知之，故名觉知。问：若尔即因六是一非。答：则法是觉知，亦是觉，余六是觉知而非是觉，如正见是道，亦正道之，据说如彼。另外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是觉悟智慧的因，所以才称名为觉知。 于是就提问说，如果是觉慧的因才是觉知，则七觉之中其余六知应该是觉知，而责法一知的字体是觉慧而不是其因，所以责法应该是觉而不是觉知。回答说，责法是觉慧，所以是觉。可是在修学七觉知，得到无分别智，证悟圣意地相时，也需要智慧的检责为因。因此责法也是觉知，其余六知只是引发觉慧的因，其字体并非觉慧，所以是觉知而非觉。譬如说，八正道中的正见是证悟真理的无漏慧，它的字体就是圣道。又由正见为因，可以从修道位得智无学位，证得涅槃，所以它也是究竟圣道的因。详细的解说可以参考《大毗婆沙论》。顺正理论异同婆沙，顺正理论的解说与《大毗婆沙论》相同。依制度论云，无学识觉，此七事能道，故名分。在大制度论第十九卷中，七觉知是翻译作七觉分，这个分就是因的意思。由修学念、责法等七事，能够成就无学位，如实证悟涅槃的觉慧，所以此七事是因，就称名为七觉分。又云，修道用故名觉，见道用故名道。制度论又说，修行人依八正道的修学而见道，所以称名为八正道。在修道位修学七觉知，能够成就证悟涅槃的如实觉慧，所以就称名为七觉知。在经论中，有的说七觉知是修道位，是无学位，八正道是见道位的，也有的经论说七觉知是见道位，而八正道是修道位至无学位，有不同的说法。中边论云，此知住觉故名觉知，由此觉知未在见道。在辩中辩论第二卷说，此七觉知能够帮助无分别智的升起，所以就称名为觉知。修学七觉知是在见道位。依一学论云，诸以正入正性离身普特迦罗，如实觉慧用此为知，故名觉知。正性离身的正是圣人的圣的意思，升起无漏智，断除烦恼，进入了圣位，就是正性。 从此就永离凡夫的生死，是离生的意思。那么这里是指见到位。在《瑜伽师地论》第29卷说，在见到位已经证得正信离生的有情，他如实证得真如的觉慧，是用念等七事为因，所以此念等七事就称名为七觉知。遍体性者，大小诸教，用、会、精进、念、定、喜受、清安、行舍为体。此法觉知是用慧心所为自体，精进觉知用精进心所为体，念觉知是用念心所，定觉知是用定心所，喜觉知是用喜受心所，清安觉知是用清安心所，舍觉知是用行舍心所为自体。这是大小圣所供许的。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复有一类得八支圣道故，得八支圣道相故，得八支圣道能至所至故，得八支圣道修故，得八支圣道未生令生故，得八支圣道生以坚住不忘，备修增广故，即别所解。丑二曰：道品中七种关门，即别所解，分成三科。这是第三科，淫三曰八道之。必除一八圣道，即别所解。复有一类，还有一类必除修八圣道的法门，得八支圣道故，这些必除观察八圣道的总相，得八支圣道相故。这些必除观察八圣道的自性相与差别相，得八支圣道能至所至故。八圣道是能至，八圣道的反面的八邪是所至，得八支圣道修故。总说一得修与习修，修学八圣道，得八支圣道未生令生故。这是别说得修，观察未升起的八支圣道，要努力的修习使令升起，得八支圣道生以坚住不忘，备修增广故。这是别说习修，观察已升起的八支圣道，继续修习，使令坚住不忘失，努力加倍修习，使令功德增长广大。即别所解，必除依八支圣道的六句意，有所得现观，升起了增上慢，而宣说自己所证得的境界。请看讲义十五的第四项。言八圣道者，为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修行人修学七觉知见道，成为圣人，进入有学修道位。此时继续修学八支圣道，能断 一切所余的烦恼，证得究竟的解脱。八圣道的第一支是正见，在七觉之时得到了根本无分别智，现观真如。出关以后得到无分别后得智，将自己所证的真理用善巧为众生说法。正见就包括了根本智与后得智，而七觉之的则法之只包括了根本智。第二支是正思维，由于正见强大的力量，于是升起了正思维。正思维就有出离寻、无慧寻、无害寻、出离四、无慧四、无害四。第三支至第五支分别是正语、正业、正命，由正见以及正思维的力量所发起种种如理如法的言论，是属于正语。又如法求取四事供养时，行住坐卧等身业都能够正知而住，是属于正业。又求取四事供养时，远离五种邪命法，是正命。五种邪命法是：第一，乍现异象，对世俗人乍现奇特之相以求利养；第二，自说功能，自己夸奖自己的功德来求取利养；第三，占相吉凶，为人占卜、为人看相、算命，而说些趋吉避凶之事，以求得利养；第四是高声献威，大声的呵斥他人，以显现自己的威势，来令人敬畏，求取利养；第五，称说所得，向别人称说自己所得的利养，来打动人心，以求取更多的利养；第六支是正精进，勇猛策立其心，相续无间的精进，修前五支正道，是正精进；第七支是正念，第八支是正定。由正精进修学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得到无颠倒所设的正念以及正定。毗婆沙云问：言道之者是何意耶？未能求去，故名道之；为道之知，故名道之。大毗婆沙论第96卷将八支圣道翻译作八道之。提问说，称名为道之有什么意义呢？回答说，称名为道之有两种意义。有一意说，因为能求取去向涅槃，所以称名为道之；另外一意是说，因为是涅槃圣道的因，所以称名为道之。有作是说，此能求去，故名道之。问：若尔，则因一是七非。 答：七是道分，门随顺道，从圣而说，一名道之。好，有意义说，此八支圣道能够去向求取涅槃圣道，所以名为道之。于是提问说，如果能求去涅槃是道之，则唯有正见的字体是无漏的智慧，能够求去涅槃才是道之。其余的七支字体不是智慧，所以不应该说是道之。回答说，其余七支随顺正见升起，能够帮助正见得到涅槃，是得到涅槃的助缘，所以跟从殊胜的正见之也称名为道之。复有说者，是道之之故名道之。问：若尔即因七世一非？答：正见是道，亦道之，于是道之而非道。如则法是觉，亦是觉之，于六是觉之而非觉。另外有意义说，八支圣道是圣道的因，所以称名为道之。提问说，如果这样说，应该其余七支是道之，而正见一支是圣道而不是道之。回答说，正见之是圣道，也是得到涅槃圣道的因，其余七支是入涅槃圣道的因，而不是圣道。就譬如七觉之中的则法觉知，它的字体是觉慧，它也是觉慧的因，其余六觉知只是觉慧的因，而不是觉慧的字体，是一样的意思。制度论云，得是诸安隐具足矣，欲入涅槃无为成，故行是诸法事实名为道。在大制度论第十九卷说，得是诸安隐具足矣。查制度论，诸字应该是法字，得是法安隐具足矣。修行圣道的时候，如果心沉默，就修则法精进与喜三觉分，就能令心起。修行圣道的时候，如果心散动，就修安定舍三觉分，能摄心令定。而念觉分通这两处，在心沉默的时候，心就念则法等三觉分，使令心起。在心散动的时候，就念安等三觉分，使令心定。修学此七法，便能得到无学十觉，所以此七法名为七觉分。因此要得到无学位的真实觉慧，须先安隐具足此七法。欲入涅槃无为成故，行是诸法事实名为道。而为了得入涅槃而修行此七觉分时，就称名为道。好，这里的解说跟前面制度论说，修道用明觉，见道用故名道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制度论里头本身就具有两种不同的解说。 于其论云，问何因缘故名八圣道？答：诸圣有学以见机者，由八支摄行机正道，能无余断一切烦恼，能于解脱就近作证，是故名为八支圣道。好，《瑜伽师地论》第29卷提问说：是什么因缘称名为八支圣道呢？回答说：诸圣有学以见机者，机就是道的意思，见机就是见道。修行人以见道后成为了圣人，进入了有学位，由八支摄行机正道。修行人见机就成就了八支圣道中的正见之。好，这八支圣道都是随顺正见的行机为主体而摄持的正道。修学这八支正道，就能断除一切烦恼，并且得到涅槃。所以说能于解脱就近作证，因此就称名为八支圣道。辩体信者诸说不同。八支圣道的字体信有不同的说法。若依俱舍六法为体，正与业命同借故。好，依俱舍论有两种说法，以正见、正思维、无漏戒、正精进、正念、正定六法为字体。因为正语、正业、正命都是以无漏戒为字体的，这是第一说。毗婆沙师七法为体，身与二业不相杂故，正理一同。这是俱舍论中的第二说。毗婆沙论师认为语业与身业的字体是不同的，不能把它混杂在一起，所以要将这两者分开计算，于是就成为七法为字体了。顺证理论的说法也是相同的。毗婆沙论有三世，或说为六，或说为七，一同俱舍，或说为八，正命非正与业故。但是在大毗婆沙论中又有三种解说，或说为六。第一种解说与俱舍论六法为字体的第一说是相同的，或说为七。第二种解说与俱舍论中毗婆沙师的说法以七法为字体是相同的，一同俱舍，所以六法为体以及七法为体的说法是与俱舍论的意思相同。或说为八，正命非正与业故。第三种说法是将正与正业、正命三者分开，因为他们认为这三者的体性都是不相同的，所以八圣道就以八法为字体了。一杂集论云：道之字体者，为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如是八法名道之字体。好，这第三种说法，八圣道以八法为字体，也有杂集论的论文可以作证。在杂集论第10卷中说，八支圣道的字体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与正定八法。问：七觉八道一何谓说？ 又提问说，七觉知与八圣道在修行中是依何位次而说的呢？答：依婆沙自有两说。一云见位八正道，修位其觉知；一云见道明觉知，修道明八道。评家正义前说为证。回答说，在大毗婆沙论中有两种说法。第一说是以见道位是八正道，修道位是七觉知。第二说是见道位是七觉知，修道位是八圣道。那么在《大毗婆沙论》里的评论中说呢，应该以第一说为正确的义理。依俱舍论亦有两事，一说同婆沙，一说七觉在见道，八道通见修。在俱舍论第25卷中也有两种解说，第一说与大毗婆沙论的第一说相同，就是八圣道在见道位，七觉知是修道位。第二说是七觉知在见道位，而八圣道是通于见道位与修道位。经一大圣智度论自有两说同大婆沙，在大圣经论中也有不同的说法。在智度论第19卷中也有与大毗婆沙论相同的两种说法，但是呢并没有评论谁是正确的义理。杂集中编七觉为见，八道为修。在杂集论及辩中辩论中是以七觉知为见道位，八圣道为修道位。显阳论说七觉在见，八圣道中正见通于见修，于七为修。在显阳深交论说七觉知是见道位，其中的则法知是根本无分别智，而八圣道中的正见知是根本无分别智以及后得无分别智，所以它通见道位及修道位。那么其余的七知皆是修道位所涉属的。于且七觉为见，八圣道中正与业命为利修道，余不别说。在《瑜伽师地论》中安立七觉知是见道位，八圣道中的正语正业正命由于获得了圣所爱戒，由戒律增上力，所以修道位中所有的语业生业以及养护生命的事情都名为正语正业正命。其余的五支没有特别安立为见道位或者是修道位。广辩道品一如别章，广泛的分别37道品的义理，可以参考其余的经论。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世尊，我见彼已变作是念，此诸长老依有所得现观，各说种种相法即别所解。心二答前问分成三科，这是第三科人三身即所念。须菩提尊者说完诸必除于13种法门依有所得现观即别所解以后，又说明自己心中的念想，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诡异略述即念。 师尊，对，须菩提尊称佛。我见彼，我须菩提见诸毕俗聚集寂别所解以后，便作是念，我心中便升起了这种念想：此诸长老依有所得现观，各说种种相法寂别所解。好，这些长老毕俗学习了十三种法门，修学止观，未能证得无相无所得生意地相，依着有相有执着的现观，依明记忆来说明自己修行中所了解的种种法相。看下面经文：当知彼诸长老一切皆怀增上慢，为增上慢所执持故，于圣义地遍一切一味相，不能解了。人三身及所念分成三科，这是第二科。鬼二重述所念，好，再次重复心中的念想来回答佛的前问。因为诸毕俗依有所得现观寂别所解，所以可以知道这些长老毕俗们全部都怀有增上慢，他们被增上慢的烦恼所控制，未得未得，未证未证，因此他们对于圣义地相是遍一切法无差别的一味相，不能够正解了之。是故世尊甚奇，乃至世尊善说。好，人三身及所念分成三科，这是第三科鬼三，赞世尊德。好，称赞佛出世说法度化众生的功德。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子一，略赞善说。须菩提尊者能够知道诸长老毕俗不能解了圣义地是遍一切法一味相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已经证得了圣义地相，而他能够证得圣义地相，是因为他听闻了佛出世所说的正法，在依法修行才能证得圣义地相。因此他称赞佛说：世尊甚奇，佛能够出世间真是非常的奇特珍贵而非常稀有的。乃至世尊善说，因为如来出世为众生善说圣义地遍一切法一味相的义理，众生才能够有所依循，可以证得遍一切法一味相的圣义地。为世尊言，圣义地相为细最为细，甚深最甚深，难通达最难通达，遍一切一味相。鬼三赞世尊德分成三科，这是第二科。子二举所赞教，说明佛所善说的教法。为世尊言，须菩提对佛说：您曾经说圣义地相遍一切法一味相的义理是维系最维系，不是外凡位菩萨能够宣说及深入思维的境界的。甚深最甚深，不是内凡位菩萨能够宣说及深入思维的境界。 难通达，最难通达，也不是圣位菩萨能够宣说以及深入思维的境界。世尊，此圣教中修行必除，于圣义地遍一切一味相，尚难通达，况诸外道。鬼三赞世尊德分成三颗，这是第三颗子三，显非于境，显示圣义地遍一切一味相，也非其余外道所能通达的境界。世尊，须菩提尊称佛，此圣教中修行必除，在佛教中出家依止佛所安立的教法修行的必除，于圣义地遍一切一味相，尚难通达。他们于有所得现观尚且不能通达正德，圣义地遍一切一味相的无所得现观，况诸外道，何况那些不依圣教修行的外道，当然更是无法通达理解了。尔时世尊告长老善现曰，如是如是，善现，我于维系最维系，甚深最甚深，难通达最难通达，遍一切一味相，圣义地现正等觉，现等觉已，为他宣说显示开解施设照料，即长行广释分成三科，这是第三科根三，世尊正说，佛正是为大众说法，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心一应所赞得，佛印证须菩提所赞，佛自觉悟他的功德。尔时佛印证时，世尊告长老善现曰，佛告诉须菩提说，如是如是。第一个如是印证佛自觉圣义地的功德，第二个如是印证由佛善说众生经过闻思修行也能悟入圣义地遍一切一味相的功德。善现，佛称呼须菩提，我于维系最维系，甚深最甚深，难通达最难通达，遍一切一味相，圣义地现正等觉。佛印证圣义地是遍一切一味相，并且佛已经限量圆满觉知圣义地遍一切一味相，现等觉已，为他宣说显示开解施设照料。佛印证佛圆满觉悟后，因为大悲心，所以为众生宣说正法，显示甚深义理，众生学习以后就能开悟了解，依佛所施设的教法修行，众生也能够照了圣义地遍一切一味相。何以故？根三世尊正说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心二一真广释，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人一真。何以故？佛自问说，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善现，我已显示于一切运中清净所缘是圣义地。心二一真广释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人二是，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鬼一明法，说明圣义地遍一切一味相，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子一曰清净所缘显一味相，从清净所缘来说明圣义地遍一切一味相，又分成两科 这是第一颗丑一室，又分成两颗，这是第一颗寅一，曰清净所缘显圣义谛。好，先说明清净所缘是圣义谛，又分成两颗，这是第一颗卯一，曰五蕴显，说明五蕴中清净所缘即是圣义谛。善现，佛提醒须菩提要注意听法，我已显示于一切蕴中清净所缘是圣义谛，我已显示，是佛已经在过去为众生所说的经典中曾经说明过了，主要就是指《般若经》中曾经说过，说过什么呢？一切蕴中，就是指五蕴，清净所缘是指清净无漏的无分别智的所缘境界，是圣义谛，就是圣智所见的真实地理。由此可知，圣义谛不离五蕴。从圣人清净的无分别智来观察五蕴，就能得到真理的圣义谛相。请看讲义15的第五项。一切蕴者，五蕴非一，故言一切；或可漏无漏等非一，故言一切。好，经文说一切蕴是指五蕴，因为不是只有一蕴，所以说一切蕴。或者说有漏五蕴以及无漏五蕴等众多蕴，所以说是一切蕴。此意说云，于蕴等上有圣义谛，亦名清净所缘，由缘此境得心清净故。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是说，于蕴等上有圣义谛，就是圣义谛不离五蕴等法的意思。亦名清净所缘，由缘此境得心清净故。此圣义谛也称名为清净所缘，是因为能够缘此圣义谛为境，就见到了诸法真实相，心不颠倒，就得到了清净，所以名为清净所缘。是故显阳十六卷云，复次颂曰：清净之所缘，常无有变异，善性即乐性，一切皆成就。论曰：由圣义谛离一义性故，当知即是清净所缘。何以故？由缘此境得心清净故，据说如彼。好，举《显阳圣教论》第十六卷文为证。好，论文当知即是清净所缘，下面还有一个性字。论中颂文第一句，清净之所缘，论文解释说，由圣义谛离一义性故。由于圣义谛相与诸法形象不是完全相同的一性，也不是完全无关的异性，故知圣义谛不离诸形象，当知即是清净所缘。由此可知，圣义谛即是清净的所缘性。何以故？是什么原因呢？由缘此境得心清净故。因为圣义谛相就是诸形象的真实相，心缘圣义谛真实相，心就不颠倒而得到清净，据说如彼。论文解说常无有变异，是说圣义谛于一切时它的字体没有变异，它是常法。善性即乐性，一切皆成就。因为圣义谛是清净所缘性，所以成就为善性。又因为它是常法，所以成就为乐性。 或可胜意集体离系，共鸣清净。或者可以解说胜意地的字体是无有烦恼系缚的，所以称名为清净。问：上经中未说此言，如何说言我已显示？提问说，解深密经上面的经文中，佛并未曾说于一切运中清净所缘是胜意地，为什么却说我已显示呢？解云：诸部般若及无量意中，皆说真如也。解释说，佛在般若经中及无量意经中都已经说明过真如是清净所缘，是胜意地了，所以在此经中我就说我已显示。今天就解说到这里。还有两次就可以讲完了。 是不是放暑假开始？ 一定放暑假，我七月就可以讲完了，八月一定放暑假，九月再放个中秋节，我们看看十月能不能上课，好吧？所以大家可以有两个月的时间，可以去放松一下，放松一下。 我也把三昧陀佛，在讲义十五第五页，第五页有三四六七，第七行，言觉知者为七觉之极念则法精进。这些刚才在解释则法，你提到那个觉自性知，有举例的那个四念处身受心法，就是检择身受心法的真实相。想要问一下，为什么这边用真实相，用真实两个字去？ 为什么用真实？我不太了解你的意思。 就是 你修行不是要了解真实相吗？ 对，我讲， 你四念处不是要观察对治四种颠倒吗？那颠倒就是颠倒相嘛，那你观察真实相才能破除颠倒相啊。那你为什么不观察真实相呢？ 有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人用比较保守的方法，就是为免不要误用，所以他真实相就限定用在圆成实相这样子。 你不能，这个真实相不能够说解释成圆成实相也可以啊，你从身受心法上面观察圆成实性不行吗？ 也是可以。 不要把身是四念住只限定在小圣的范围，大圣也修四念住，三自性就是四念住。这不是我讲，这师父讲的。 那翻过来这个第六页，倒数第六行最后面，这个业命为力修道，后面有提到这个圣所爱戒。可是法师您刚才好像没有稍微解释一下，可不可以提一下？ 圣所爱戒，就是你得到了道共戒，你见到以后，你得到道共戒，见到圣道以后，你得到道共戒，他就不会犯。 就是那个道共戒，只是它叫做圣。叫做这个名字这样而已。 道共戒圣才爱嘛。普通的戒你没有什么得到了利益，真正的利益。 想要另外请教一下，因为您上次有提到那个，你说龙树菩萨他应该是知道有那个阿赖耶识，那也就是说会是不是能这样推论说，就是只要换个时空背景。啊，你当时有说到，因为他是随顺众生的根基，所以他只讲六识。所以，如果他是在无着这些这个时代出世，所以他得生的话，他可能也会讲八识这样子吧。 那他的时代得生到就入涅槃了。 啊，我怎么？ 因为现在的众生都不想学法。那我不定也盘怎么办呢？ 不是，我是说，他如果假设他如果是在那个无着时代出世，他可能就安利说法就安利八字这样子，是 无着菩萨就是龙树菩萨，他们的思想是一贯的。只是不同的境界碰到不同的众生，所以讲不同的法。所以龙树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无着菩萨也是释迦牟尼佛，在法上来讲是一脉相传的。 所以他们所证的那个圆成实相证道的是，虽然有多分跟圆满差别，也一分 应众生的机显现。OK， 对，好，感谢法师。 那么讲《般若经》的时候，就显现为龙树菩萨。好，讲到唯识的时候，就显现为无着菩萨。 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接下来要显现什么菩萨？ 不晓得，可能末法以后就没有了吧。下面再来就是弥勒菩萨了。 那是我是。 应众生的即说法，你是唯识的根性，就听到唯识的法。我们现在就是把法分得太个别性。他讲小乘法，我讲小乘法的时候，里头就有大乘法的意涵在内了。只是没有讲得这么明白，法无我的观念在小乘法里头就有了，只是没有讲得这么明白。那么到后面的时候，在众生的根基转变了以后，他才讲得明白。他这些法都是通的，都是通的，只是在讲这个法的时候是这样，众生他适合这个根基，我讲强调法的这一部分适合他的根基，让他能够证悟实相。所以学法的目的是要证悟实相，不证悟实相那就是没用了。 师父阿弥陀佛。师父有开示说，这个 刚才说到那个四念处观这种观法，它这个在这个修行上不是分大分小，它只是说依着大小根器不同，它的观法有所差别。那依着我们这个说我们这个大圣这个唯识宗，那以这个三自性来去理解这个四念处观。那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依着这个观身不净，你观身不净的话，它有净不净相。那这显然就是说世间执着的是在这个不净相当中看到的是净相，那净相依我们这样来讲，它是属于偏计所执吧。那不净相，那我们也不能说它是诸法的实相吧。那可是依不净相能对治净相的这种执着，那他这种依我们这种唯识的观法，他这个在观身不净的这个观法上面，他应该是如何去理解？ 唯识观它主要就是破除法无我，法无我破了，人无我当然也就破了。那么观身不净，其实这四法都是一样，身受心法四法都是假名安立，并没有真实的自性。但是呢，它都是什么？依他起法的现象，在这个现象上面安立了身受心法，安立了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性无常、观法无我，所以只是假名安立而已。你要执着有真实的身受心法，就落入了生死轮回，就落入了遍计所执相。所以从这一大几相上面，并没有所施设的身受心法的自体相，就入了圆成实相。这就是大圣的四念住。你执着遍计所执性的身的自性，身就不净了。你通达遍计所执无自体相，只是依他起的现象而已，那么就入了圆成实相，就净了。就这样观察。阿弥陀佛。所以不难嘛，对不对？唯识不离三自性，讲了半天就是从这边观察嘛，从名义上面去观察。色达胜论入所之相讲得很好，就是名义自性差别，一切法的自性差别都是安立的假名，我们依名记忆出现，都没有自体性，而一切法只是依他起相的显现而已。那能够通达它只是依他起，而没有我们遍计的执着相，就误入了圆成实相，这就是唯识观。好吧，我们回向吧。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能深重， 何能深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